截止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六金两银五铜，奖牌总数13，暂时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东京快报，欢迎您在14点继续关注东京快报。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今天开始我宋阳超体加速日记的第六次训练啊。这次训练呢，这个自己有点飘啊，经过这个一周，我发现身体整个状态不错，于是我就找了一个训练场，跟了一群人开始我的第六次的训练啊。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训练给我打击非常大。在说是这个训练之前，还是要回应一下上次在训练之后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问题，究竟在长距离的跑步当中步频是多少才合适啊？跟大家说一下，步频每分钟180下，就单脚90下，一分钟是180下，这个是在长距离耐力训练当中，耐力跑当中最合适的一个步频。所以曾经还有出过那么叫做欢乐颂180的一个配速音乐，就是专门针对每分钟180下节奏，这样还出了一个跑步音乐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以后的运动当中，跑步当中关注一下自己的步频。好了，来说我的第六次训练。第六次训练不是一个人练了啊，都说一个人跑跑得快，一群人跑跑得更快。经过从东城到西城长途跋涉，到广安门体育中心了，全是人，全是人啊，跑得开吗？我看龙源远处看，至少再来了150人吧。 没有， 巴特你好， 宋阳老师好。 碰上巴特，碰上巴特了。 今天是8个800，然后跟哪一组呀、啊，宋老师？ 8个800，都什么配速？ 闪黄是345，黑组是4400，咱们俩跟黑组吧。 那跟黑组吧，跟黑组吧，跟黑组啊。到这儿啊，喜欢跑步的朋友也知道，在每周二广安门体育中心龙源铁三俱乐部，他们每周二都在那儿训练，训练的很刻苦，现场呢很刺激，跑起来呢很疯狂啊。原来龙源刚刚成立的时候，几年前3年前吧，当时还在一起说呢，当时应该20-30人在一起跑步，大概3-4年的时间啊，再去龙源，我的天呀，150人吧，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他是采取这个提前报名，你提前要报名。你要不报名呢，对不起，你还不能跟着一起训练啊。我呢是因为直接认识这个龙源的创始人，同时跟很多朋友都是好朋友，我说我要录这么一期节目啊，能不能让我走个后门，那宋老师你来吧，也看一看我们这个龙源的训练这个情况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有点后悔，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他是分成几个组，最快的组呢是闪王组，3分45，3:45的配速跑8个800米。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块是黑组，4分的配速跑8个800米。我一看，我这个如果10公里跑到42分钟的话，大概是4分412的这么一个配速，那我跟4分这个组是合适的，于是就选择了黑组。8个800，当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很闷，虽然是晚上训练，但依然是非常闷。跟大家一起训练呢，就是很开心啊，因为知道我去，所以每一组开始跑的时候都在喊我宋阳啊，都喊我。第五组喊我的时候，宋阳，悄悄的低下了头，走到一边，实在是跟不上了。 龙源太可怕了，哎呀，跟不住了。8个800米，4分配速，跑了4个，第五个放弃了。我觉得我这个10K 破42分，有点悬啊，认识到差距了，太累了， 但是呢不能怂，气势不能输。我准备多歇两圈，然后下一组直接跟闪黄，就是再提升一个档次。我多休息一圈，然后跟一个速度快的。 到后来闪黄也没跟，这个又歇了。我是多，他是这样，每跑一个四百米歇三分钟啊，这样一个间歇。我是多歇了一个三分钟，本来是八个八百米，其实我是跑了六个，八百米啊。前面四个是连着跑的，后面呢每次都多歇一个，后边又跑了两个四百米，一共跑了六个。但我发现太厉害了，就是真是跑得快的人太多了。一起跑的小伙伴呢，跑了八个八百米之后呢，自己又加了两个啊，最后是跑了十个八百米。当然现场有很多的好朋友，这次训练呢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也跟大家来说，其实我们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呢，除了自己的孤独的这个训练之外，其实建议大家每周或者两周之内能够找到小伙伴们一起训练一次，这样呢让你平时这个训练稍微有点枯燥了、乏味了、想放弃的时候，哎，众人拾柴火焰高，再推你一把，把你重新推到这个赛道上。训练结束之后呢很开心，其实全程都没有关注智能手表，这次全程没有关注智能手表，但一直佩戴，后面还有很多的数据给我来提示，发现我的最大的吸氧量也上升了，然后呢热适应度也上升了，这些都是数据提升的一种表现。同时还得到了现场很多朋友对我即将开始挑战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当然这样的鼓励和支持还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一种方式。 我这个马上挑战十公里42分钟，有没有可能啊？ 我曲怀肯定没问题，曲怀能跑38分。 宋阳 啊，宋阳10公里42分是吗？在场地跑还是在公路上跑？ 场地 这俩是有区别啊。 场地啊， 场地没问题。宋老师场地，我认为宋老师跑场地能跑到41分左右。 你能跑到41分，加油，宋老师！你说是谁给你陪跑吧？ 蔡超，你觉得我能行吗？ 我觉得你肯定行，再吃俩肌腱强，吃一个芬必得。 靠药啊！ 对，然后。有那种补那个提高那个血红蛋白吸氧能力那样。 行，别说了， 没用， 别说， 这没有。 里程里边可以编辑里程，可以改时间，可以改距离。 我觉得就是。 我跟你说，42分钟10公里不是梦，24分钟都有可能。 我觉得你不用改，这是你一个尝试，就哪怕没跑进去，就基普乔格破二。他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了标，然后你为他付出努力准备，然后通过各种方法，无论是装备上、心理上，这个身体，比如说休息啊，什么饮食，而且比如吉普乔格他破二的时候， 别老提吉普乔格，我这事跟吉普乔格没关系。 但是他就找了一个猛扎赛道，因为那是一个纯平道， 对，找一个 没有任何负， 找一个下坡，你去跑10公里。 对， 第一个是找下坡跑10公里，第二42分钟跑10公里是410左右配速吧，表也看410配速，就是今儿亚索800，这你八个没跑下来，宋阳悬。 不录。听完之后，你觉得这是不是都是一群损友啊？不管怎么着，我相信他们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有着。这个10公里跑进42分钟的祝福啊，虽然嘴上对吧这么说，但是内心一定还是支持我的。要不我们总说完成一件事情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天时啊，你的外界条件、天气状况啊要好，环境要好；地利啊，你这个地点呢是要没有问题的啊；人和非常重要是人和啊，一起帮你加油助力你传承这个事儿的人啊也要团结。这就应了今年，奥运会。今年奥运会应该是2021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那国际奥委会呢，也新提出了一个奥运精神啊 ，Together 啊，更团结，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更团结。我相信呢，在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下，以及在我个人的努力下，8月8号啊，也是奥运会闭幕那一天，我应该能够完成。哎，这话说的好像没有点自信，我一定能够完成10公里。42分钟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一期的超体加速日记最后咱们还是要留一个小问题给大家。在佳明手表当中，每次训练有一个显示数据啊，就是你的运动表现是加还是减。运动表现有的是加啊，有的是保持平，有的是减。 那么是加好还是减好啊？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在下一次的这个超体加速日记当中，我想为大家来解释解释，每一次当你打开运动功能的时候，会有一个加减项，运动表现加减项，大概是你运动12分钟左右的时候会给你这么一个提示，它又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来说。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通过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也别光看热闹哈，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够不仅运动表现能够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得到一个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在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嘉宾呢，依然是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今天他分享内容的标题呢，叫做梦开始的地方，哎，说的就是正在举办当中的奥运会的男足比赛哈。其实奥运的足球比赛呢，在足球世界的版图当中显得并不那么耀眼，但是对于很多的年轻球员来说，奥运会的舞台确实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那马上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听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梦开始的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奥运会男足梦开始的地方。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足球大赛，奥运会男足甚至让古老的美洲杯、世界杯都相形见绌。从1900年巴黎第二届奥运会开始，足球比赛就被列为了表演项目。1908年伦敦奥运会以国家队名义组队之后，标志着奥运足球的新纪元。风雨百年，截止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奥运男足比赛已经举办了整整27届，赛制和对球员资格的限制也在不断的改变，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这里就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英超利物浦的前锋萨拉赫是埃及国家队的主力，很早之前他就和利物浦俱乐部、埃及足协都商量得好好的，他会去参加东京奥运会。然而到了今年夏天，埃及足协征召萨拉赫，利物浦却拒绝放人。俱乐部的回复也相当的直接，他们更希望把球员的最佳状态留在新赛季的英超。这个事情谁都不愿，萨拉赫先前确实向埃及方面表达过希望为国出战奥运会的愿望，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改变世界格局的疫情会持续这么久的时间，球员和球队更没有料到会经历如此繁重密集的赛季。利物浦拒绝放人，你也挑不出理来。奥运会足球赛事面向的年龄段普遍是23岁以下，每队只允许出3名超龄球员，加上奥运会的日期是7月22日到8月7日，再隔一周就是利物浦英超新赛季揭幕战客战诺维奇。更要命的是明年1月底还有非洲杯，萨拉赫必须要参加，这样一来牺牲的就只有奥运会了，这就是奥运会面临的窘境。自打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打破了业余和职业的界限以来，奥运足球的水平有了明显的复苏。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奥运会改为国际足联23岁以下年龄组的世界锦标赛，实际上成为国际足联4个年龄组的世界系列赛事之一。而国际奥委会呢，当然希望奥运足球赛的水平能够逐渐和世界杯相提并论。不过国际足联肯定是不干的，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被扣上违背奥运精神的大帽子，于是在双方利益的共同调和之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允许增加3名超龄球员， 奥运足球又恢复了少许的生机。然而啊，这三名超龄球员还要面临俱乐部不放人的境遇，也就是说，奥运会足球注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像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等欧洲传统强队对于奥运会足球就缺乏足够的兴趣了。西班牙只是用东道主的优势夺得了冠军，而意大利和英格兰夺冠的年月还是上世纪初期的事情。当非洲球员在奥运会上撒野之后，就轮到了阿根廷，他们在2004年和2008年两度问鼎冠军。那么我们先说2004年，这是阿根廷第一枚奥运足球金牌，他们当时的主帅就是大名鼎鼎的疯子贝尔萨，六场奥运会比赛进了17个球，零失球，实力傲视群雄。由阿亚拉、基里、冈萨雷斯、特维斯、萨维奥拉所组成的这支阿根廷令人印象深刻。纵观其锋线、中场、后防三条线，虽然这是一支国奥队，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攻守都足以媲美国家队了。阿根廷国奥队17人大名单中有14人参加了7月份刚刚结束的2004年美洲杯，是阿根廷国家队的中坚力量。用国家队的班底去打其他国家的国奥队，这不就是大人打小孩吗？阿根廷无疑占有极大的优势。奥运会之前，阿根廷足协在参加2004年美洲杯的阵容的基础上构建了这支国奥队。相对于其他的国奥队提前几个月组队之后封闭集训打那么一两场友谊热身赛而言，参加2004年美洲杯赛可以说是阿根廷足协的神来之笔。美洲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有了难得的磨合以及大赛的热身的机会。虽然阿根廷人在美洲杯的点球大战中输给了巴西，但是年轻的阿根廷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自信。此外，对于超龄球员的选择也体现出了疯子贝尔萨超高的智慧。阿亚拉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好的中后卫之一，无论是防守还是精神上，他在场上无疑给攻强守弱的阿根廷加上了一个定海神针。基里·冈萨雷斯是阿根廷国家队前场的绝对主力，进攻防守都无可挑剔，再加上丰富的比赛经验，关键时刻他能稳得住军心。相对于阿根廷人的精心准备，环顾整个奥运男足赛场，真正对阿根廷形成威胁的对手是没有的。在南美洲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上，阿根廷队的死敌巴西队虽然拥有着超豪华的阵容，却被巴拉圭挡在了雅典奥运会的大门之外。而在非洲赛场上，无论是1996年的奥运会冠军尼日利亚，还是2000年的金牌得主喀麦隆，都被扼杀在预选赛之中。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很少关注奥运会的足球金牌，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欧洲杯、世界杯这样的国家队级别的比赛。所以在雅典奥运会上，我们同样没有看到法国、荷兰、德国这些传统强队的影子，即使意大利来了，也是临时组队参赛，根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所以在半决赛中他们踢得很努力，可依旧被阿根廷连入三球。虽然奥运会足球比赛各队允许三名23岁以上的超龄球员加入，但是其主力仍然是23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而在这个年龄层面的国际比赛中，一直以来南美球员尤其是阿根廷球员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和南美洲与欧洲的联赛不同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当中，各大主力豪门都是注重战绩、追求奖杯的，所以呢，主力都是国际军团，而各国本土的年轻选手很少有上场锻炼的机会，这也就造成了欧洲年轻球员成名较慢，青年队的成绩也不够理想。而在足球天才层出不穷的阿根廷，情况却正好相反。很多阿根廷俱乐部将培养年轻球员并向欧洲输出年轻人作为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在年轻球员的使用上要明显优于其他国家。联赛锻炼，世界大赛成名，然后再转战欧洲顶级联赛，这是大多数阿根廷年轻球员的职业经历。在一批球星离去之后，俱乐部依旧要靠着丰富的足球天才储备，马上开始新一轮的造星工作。 所以阿根廷的足球俱乐部，尤其是像博卡青年、河床，一直被视为欧洲联赛的球星生产基地。像在雅典的最佳射手特维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年轻时的小野兽，自从在美洲杯上替补出场之后，就一直牢牢地把握住了主力的位置，甚至让萨维奥拉都坐上了替补席。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特维斯呢成功登陆了英超，他的射术和门前的感觉富有灵性，是当时整个欧洲不可多得的人才。接着就是四年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又是一届属于阿根廷足球的盛会。他们在决赛当中，梅西助攻迪玛利亚打入了一记精彩的吊射，阿根廷由此1-0战胜了尼日利亚，卫冕奥运会的足球金牌。他们也成为自1968年以来首支卫冕奥运男足冠军的球队。阿根廷对尼日利亚，这是12年前亚特兰大奥运会男足决赛的翻版。当年一战，尼日利亚在两度落后的逆境之下，最终3-2反超赢得了阿根廷夺冠，成为了非洲首支奥运男足的冠军队伍。12年后的今天，尼日利亚虽然一路过关斩将拼到决赛，但是球员的实力是比不上当年的黄金一代的。尼日利亚人依旧拼得非常的努力，但是总体经验的欠缺导致他们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果。相反，无论是在经验还是能力上，出现在北京的这支阿根廷队都比1996年的那支国奥队更加强大。事实上，梅西的横空出世已经证明他是继马拉多纳之后阿根廷的最强的王者。在北京奥运会的6场比赛当中，梅西打了5场，进2球，奉献3个助攻。数据看起来没有那么耀眼，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阿根廷整支球队串联成了一个整体，球队围绕他展开了攻势，宛如回到当年马拉多纳的时代。2021年，梅西34岁，迪玛利亚33岁，他们看着队友，看着晚辈，满眼都是他们那年在北京的影子。他们的时代即将落幕，也许即将到来的卡塔尔世界杯会是他们最后的征程，然而他们带给阿根廷足球的荣誉永远都在这里。哪怕并没有多少关注的目光，也没有多少俱乐部的支持，但是奥运会毕竟让梅西这一代阿根廷球员出发起航，所以奥运会正是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奥运会就是他们一生中重要的一战。或许就像我们经历的中考，它在你的一生中不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你也可以不喜欢它，但是它就在那里，你必须去经历，只有经历了，年轻的求学生涯才算完整。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奥运会男足梦开始的地方，说的是梅西、迪玛利亚这一代球员始于北京奥运会的足球之梦。江山代代有人出，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又会是哪些小球员的成名之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非常感谢玉阳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奥运的故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的哈，是一项今年东京奥运会当中哈新增加的项目哈。这个项目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 奥运会当中哈，今年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当中，这四个项目呢，分别是滑板、攀岩、冲浪，还有空手道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空手道这项运动的故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空手道的高手哈，是2017年哈在全运会当中获得空手道行啊这个组别冠军的崔宇啊。我们一起来跟崔宇聊一聊他非常有意思哈，也是堪称有点传奇色彩的空手道的生涯。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2017年的全运会空手道冠军崔宇。欢迎崔宇的做客。 好，大家好，我是空手道练习者崔宇。 崔宇很谦虚哈，节目开始前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就叫空手道练习者就行。你是觉得这全运会的冠军的分量不太够是吗？ 因为现在这个身份比较多，现在也没有说准确的退役以后就不打比赛了。但是现在的工作重心放在教课上边，有自己的道馆，然后平时有自己的训练，所以就很难定位说自己是一个选手啊，或者教练啊，或者一个舞蹈工作者，所以索性就简单一点，现在每次介绍自己都是空手道练习者这样。 其实崔宇的空手道这个经历哈，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哈分为体制内外来区分的话，其实崔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制外的选手，从小也没有经过这种专业队接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就是从小在道馆里边练习空手道，然后一点一点打上来，然后有机会参加全运会之后拿到了冠军哈。小时候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对空手道感兴趣？当时是一个什么理由去练？是家里说哎觉得这不错把你送进去的，还是你自己感兴趣然后才去练的？ 我记得小时候就有那个想法去学个武术类的项目，但是当时小时候就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选择的空间，不像现在似的，你就可以上网搜一搜哪边有教武术的，然后你自己就去，就是家长我记得带我去过几次类似少年宫这种地方吧，然后也没有找到，就过去很多年了。后来是我上初二的时候，14岁，应该没过14岁生日，这样就是初二的上半学期，我就自己在报纸上就发现了有一个空手道的这么一个招生的信息，相当于广告似的，然后就去了，就这么一个契机。但是之所以当时为什么选空手道，其实就是那个时候跆拳道馆很普及，然后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特别普及的东西我就不要学了，我还是想学一个小众一点的，所以就找了一个哎空手道的广告好像很少，馆很少，就选了空手道。但是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两种运动有什么区别，就是单纯从这个好像学的人少的这么一个角度去想的， 就对空手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也没有概念。 对，完全没有概念，就去学了， 就完全只是因为从小有这么一个想学武术的这么一个种子哈。 对， 突然看到这，那你当时家里人怎么想？因为我们可能一般的观念哈，说女孩啊可能还是更多的接触一些文艺性的这种培训比较多哈。 我从小家里边好像没有给我规划要走什么路线，然后对我都是 很自由， 很自由散养的那种状态，然后去学就去吧，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小朋友需要家里送了，就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家里边也没有说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就是无所谓，这样就相当于一件事儿你就去做吧，那课外班似的这种感觉。 其实你刚刚也说到啊，这个跆拳道、空手道哈，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两个词儿哈都知道哈，但是也区分不太出来说他们两个各自的这种比赛的形式啊、运动的特点啊都是怎么样的。如果用比较简短的话哈，请您来给我们区分一下跆拳道和空手道它最主要的区别，你觉得可以怎么来总结？ 最主要的区别，简单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跆拳道的创始人是接触了一个空手道流派，松涛管流空手道，这个流派的空手道他学习了之后回到本土，那个时候不是韩国，应该是朝鲜吗？还是结合了他们当地特有的这种武术，就是发明了跆拳道，崔洪熙，创始人的名字。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空手道相对来说更传统一些，如果再精简一点的话，就是空手道是这个学了南拳，中国的功夫然后演变的，跆拳道是学了空手道时候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关系。 就其实跆拳道是空手道的一个流派，然后把它经过改良然后发展之后形成的。 对，尤其是它进了奥运会嘛，就为了让这个项目更有特色，所以它的这个腿法大量的保留，然后大量的普及，这样看起来更有特色一些。 所以我们从比赛形式上，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两者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跆拳道它的腿法特别多。 对，也是，其实早期的跆拳道腿法不光是腿法，他们也有一些这个 拳法呀、关节技术啊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些技术体系，但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进奥运会，所以特色化了，就把这个腿法大量的去保留了、发扬它这方面的这个技术， 也是为了让这个运动本身能够更有特色，未来 能 发展得更 好，更好的区别于别的武术这样，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改良 对， 那么再说回到崔宇自己的故事，当时是14岁哈，看到一个报纸上的小广告就自己报名，然后就去了，去那之后接触这个运动几次之后，当时觉得很喜欢这个运动吗？ 就没有什么内心的这种波动，就现在我在教课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人，就是要么就是来的时候第一节课完全没有什么兴致，要么就是表现出那种特别兴奋，就好像要一次就要把所有东西学完那种，我回忆我当时好像都没有，就是觉得和我想象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就是身体感受差不多，然后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了，当时真的没有说特别喜欢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我要坚持做这件事儿，就这么简单， 很平静啊， 对， 心如止水来面对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都是这样的吗？ 都是这样的， 都是 就好像之前其实去学的时候已经决定自己就是一直做这件事，而且不是觉得这个事是短期的，我学3个月就学完了，就要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做这件事了，然后以后一直都要做，就这么一个心态 啊。那我觉得你这种想法其实还挺特别的，就是一般人如果想坚持一件事儿哈，咱不说是做什么体育运动哈，他哪怕坚持做一件事儿要做很多年的话，其实都得需要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这个动力啊，能这个事儿能带给你什么样的反馈，什么样的刺激啊，你可能觉得这些对你来讲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都没有，就是包括要练成什么样或者说要那个拿什么成绩，完全都没有想过，而且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就是类似灌输习武要持之以恒啊这种思想啊也没有，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好像就得一直坚持做下去，不然一停就好像你什么都没有练过一样。 所以像你这种拿到全运会冠军啊这么高级别的一个选手来说，这份平静你觉得是不是也挺难得的？ 可能也是吧，而且这个运气也比较好，可能是各种方面都有，就赶到了那个时间点上边。 所以你当时开始练的时候，练空手道的人多吗？确实不太多， 不太多，而且就是练习人数不多，因为整体北京的道馆也不是很多，就是空手道这个项目的，全国都没有很多。现在想起来， 所以你也是坚持这个小众项目，一直就练下去了。 对， 然后大概是到多大的时候第一次有这种参加正式比赛的经历呢？还记得吗？ 从2006年开始练，其实到2008年、2009年的话，我们都有馆内的，就是北京 是馆内的比赛， 几个馆这样的比赛，可能参加过两三次这样，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这些人你都很熟悉，就感觉大家 圈子就那么大， 对，然后来这儿打个比赛，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感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平时自己练成什么样，心里也是有数了，然后就碰见这些人，这个结果也不会太意外，就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可能打了2、3次，然后隔了可能几年就没有再打过比赛，再出去一次打比赛的时候就是2015年，就去日本，那个平台一下就跨度比较大。 当时去日本是参加的一个什么比赛？ 是参加我们日本总部的比赛，在东京，它每年都有。我去的时候那届是第32届，是2015年的，等于它就已经办了32年嘛，这样算。 其实说到这儿可以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其实空手道它也是分为两种比赛形式的，一个叫行啊，一个叫足手，能不能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说这两个比赛方式有哪些不一样？ 行的话呢，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套路比赛，有点像这个竞技武术的套路，长拳或者太极，这样大家应该也在平时见过，这种形式，然后现在的规则是打分制，7个裁判根据选手的技术表现和运动表现分别给你打分，最后算出一个平均分值来。足手就是对抗实战，两个人的比赛也是打分制的，这样的。 足手是两个人的对抗，然后行是一个套路的， 对，单独的这么一个展示的感觉。 所以你练的是行啊这个项目。 我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在道馆训练的时候是不区分的 啊，不区分， 对，你在考级的时候都是两个都要练的，然后早期打比赛的时候也是两个项目都在参加， 都在参加， 对，后期就是专攻行了，因为到竞技比赛的时候，你只能把重心放在一个项目上面，他用到的肌肉啊和平时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很难兼顾两个都参加这样。 那你在当时这两个组别里边，为什么选这个行自己来专攻了？后来， 主要可能还是喜欢吧，就是更喜欢行多一点，因为我 之前练的这个空手道的风格，因为空手道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嗯， 它每一个流派风格都不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咏春拳也是中国功夫， 嗯， 然后长拳也是中国功夫，它打起来完全不一样，包括太极啊之类的。我学的最早学的那个那一派的这个空手道，在去日本打比赛的时候，它的这个形非常不占优势， 嗯，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看起来不好看， 嗯， 然后在看到别的选手打得特别好看的时候，当时这个冲击力比较大。 嗯， 这可能也是学习的一个契机之一，就是哎，我很喜欢那个样子。 嗯，就看到别人打，觉得自己是一种享受哈。 对，我觉得哦，这跟我之前练的完全不一样，就又升华到一个程度了，我就特别痴迷这个。 哦，所以也想让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 对， 然后就专攻这个型开始 练。就专攻这个型了。 哦，所以现在在这种大型比赛的时候，这两个也都是组别分开的是吧？有型 的， 有组手的。 对。 嗯，所以后来你参加的这些大型的比赛也都是型的这个组别。 对， 嗯， 后来就是全运会之后， 嗯， 然后因为要这个我也在教学嘛，就没有离开教学的这个工作。 嗯， 为了教学也是多做了一些组手的这种练习跟学习， 嗯， 然后为了以后教学更有经验，也是参加组手的这个比赛， 嗯， 陆续开始了。 哦，就是也参加过这两种，反正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只不过专攻型可能更多一点。 对， 对，但是肯定是型的成绩更好一些。 嗯，刚刚说第一次哈，这个参加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大平台的比赛是在2015年哈，去到日本比赛，然后崔宇拿到这个全运会的冠军是在2017年的时候， 2017年 啊，两年之后。当时这个参加全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因为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就全运会还是一个对，就专业运动员或者是职业运动员的舞台，像你这样一个在道馆打出来的，基本上跟这种体制内的这种运动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时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就能去参加全运会的比赛了？ 我和北京队正式到北京队训练应该是当年的五月份， 就是 五月 份 之后， 啊， 对，就是全运会的提前大概3个月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锦标赛在保定，我去参加全国锦标赛了。 那个是开放报名的， 是开放的。然后之前的全国锦标赛也是不分这个业余啊跟专业组， 嗯， 但是那年就分了，分成甲组跟乙组了。但是我等于是不是注册运动员嘛， 嗯， 我就只能以俱乐部的形式， 嗯， 然后北京空手道协会这样去报名的，等于是乙组的。 嗯， 当时拿完第一之后呢，那个北京队的领队好像跟我打了个招呼，平时训练也跟他们一起嘛，就是相当于带我一下，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北京只有业余，只有我一个人去参赛， 嗯， 所以就跟他们这帮甲组的人在一起热身，就是相当于他们，什么时候适应场地啊，他会叫我一下，等于这样认识了。 嗯， 拿完成绩之后，我们等于打了一个招呼， 嗯， 他跟我说你可以到队里边来训练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他们有一个外教， 嗯， 就是我觉得还能学到一些东西，我就去了。 嗯， 等于这么一个契机就加入进去了。 等于当时你一直是一个业余运动员的身份，其实跟一帮专业运动员在一块训练。 对。 嗯，这是参加全国锦标赛之后就进入到了北京队，然后是代表北京队去打的全运会的比赛是吧？ 对。 嗯嗯，所以当时有那么多的队里哈，北京队里刚你说有很多的专业运动员，这个能不能去参加全运会的这个机会当时是怎么争取来的？ 当年的那个参赛资格是我刚说的那个保定的那个比赛， 嗯， 全国锦标赛甲组的就是专业组的前三名， 嗯， 是自动就拿到资格了， 嗯， 其他的人要去打一个外围赛， 嗯， 然后选12个人我记得是， 嗯， 因为前三名是4个人，铜牌有2个，等于每个级别还有12个名额，我们去打这12个名额。 哦，然后又打出来之后， 对，打出来之后拿到这个名额再去参加那个最后的总决赛。 哦，就拿到了全运会总决赛的资格。 对。 嗯，全运会这个舞台哈，其实我觉得让我们普通人想象，就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能去参加，其实还是挺不可思议的。你当时这一路哈，一直到你真正的站上这个全运会总决赛的舞台，这一路上有没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体会？还是说，就像你节目开始说，你始终面对空手道这个项目就心如止水，很平静的那种态度？ 还是很平静， 还是很平静， 因为 就觉得是一条这条路就这么走了，反正我就这么走了， 对，就是顺其自然就到这一步了。 嗯， 然后我从小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我没有在这个体制内待过， 嗯， 所以我不太能知道就是这个每一个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说的意义，可能他们要拿这个成绩是这个职业生涯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或者说将来需要上大学呀，啊，这种的成绩的这种就是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比赛， 嗯， 就我没有指 没有太多的意义， 对，没有想到能 给我带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场比赛。 嗯，一直很平静，一直到打全运会决赛的时候还很平静。 对，都很平静，就打完了。 嗯，那真正站到赛场比赛那一刻紧张吗？ 嗯，也紧张，就是赛场在比赛的这个上场的时候有一些紧张，但是这个过程里边什么备战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什么感觉。 哦，你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有很多的我觉得很多的职业运动员，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我觉得都很难做到像你这样的心态。 就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赛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一切就都顺其自然了， 嗯， 没有太多的准备。如果你现在再告诉我明年有一个大的比赛要怎么怎么样之后，那可能我心态就不会像当年至少那么平静吧。 嗯，就当时还是有点猝不及防那感觉，可能还没太反应过来这比赛已经打完了。 对，特别的快。 所以当时啊，你也是作为一个业余选手去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哈。我知道当时可能我也翻看了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啊，媒体的采访啊，也都聚焦了你这个业余选手的这个身份。所以你当时觉得，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在可能你的跟你同场竞技的有很多的专业运动员，然后你却赢了他们哈，拿到了最后这个冠军。 就是我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因为当时这个国内的专业的选手大多数都是练足手的， 嗯， 行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练，就是各个体院， 嗯， 业余这样去练的，所以他们的水平，因为我在打全运会之前，我前两年就频繁的去日本这样学习，就见过很多高水平的，不是业余选手，就在馆里面见到一些练习者就很高水平的， 嗯， 但是再回来看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重视这个项目， 嗯， 大家也没有什么准备， 嗯， 所以所谓的职业运动员也都是很普通的水平，在现在看来， 嗯，就是其实他们是专攻足手的， 对， 只不过是碰到比赛然后来参加一下， 对，大家都没有准备 啊， 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拿这个冠军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吧，各方面都赶上了，然后大家也都没有准备。 嗯， 今年再看的话，我们那届全运会完了之后，这个项目大家觉得 OK 是有发展的，好多人大量的去练一些传统武术的呀，或者一些这个有运动基础的，到专业队来练行，然后他们也去日本学习，这样现在再一看，国内的整体的行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嗯，你还是挺谦虚的哈。 不是很谦虚，这个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吗？ 嗯，是。所以在这儿其实我们可以展开多说一点哈，就是如果大家以后在电视上看到这种空手道比赛的转播，看到行这个项目的话，也可以请崔玉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怎么看，或者说如果说外行哈，想看懂一点门道的话，它这里边一些技术的要点啊，或者说反映比赛打分谁高谁低，应该主要看这个运动员的哪些表现。 空手道这个行的项目，如果让外行的人来看，其实是很难看出胜负的。 嗯， 大部分人只能从运动表现上面来去判断， 嗯， 这个选手的力量感很好， 嗯， 然后平衡很棒，没有失误， 嗯， 是看这种感觉的。但是只有练了很久的人才能从他这个动作里面看出他是否对这个动作真正的含义有理解。 真正的含义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形的分解。 嗯， 他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 哦，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去学习你才会懂。 哦，这可能不是光付出体力我去练就可以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你在脑子里边的心里边对这个事情要有理解。 对， 哦，哇，这个还挺不一 样的，包括他的发力方式啊， 嗯， 虽然说大家也会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加一些辅助练习增加你的肌肉的爆发力这样，但是是不是能运用真正身体的这种重心或者自己的这种发力的感觉去打出力量，和靠肌肉这种运作打出来的是有区别的，这个也是能感受到的，但是还是很难去简单的和外行的人去说怎么去看胜和负，就是他没有那么清晰。 嗯， 而且如果水平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五六个选手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你很难打出来谁好一些谁弱一些，你只能说我更喜欢哪个风格。 嗯， 它其实是比较主观的一种判断的运动，就是胜负的运动，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清晰。 嗯，就比如说有些人的审美他就是喜欢力量感特别足的， 对， 他可能就会倾向某一名选手， 对， 然后另外一名选手就欣赏那种协调性特别好的，他可能哎又会觉得这个选手其实打得不错。 对， 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是感觉跟舞蹈有点相似， 很像， 对， 很像， 对，就是你的动作能做出来，可能有几个人都能做出来，但是能不能真正 那个味道很难。 对对对，就是你怎么能把它真正的感觉做出来，其实是需要你对，你这个动作，或者说你这个舞蹈，或者说它存在的一些历史背景、历史故事要有理解， 把这个感染力做出来，这个很难。 哦，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